在我身边的就是这个郭士立牧师的石棺，他是什么人呢？他就是德国普鲁士人，1831年呢就来中国沿海传教，也去过很多客家、潮州、广府的社区呢去传教的。他除了是可以这么说中国信义宗之父之外呢，最重要呢其实他有另外一个角色的。这个人呢是通英文、德文、也都是识广东话、也都是识泰文。他本身呢就是出任过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跟香港有关的，就是中英鸦片战争南京条约里面的翻译了。在割让了香港之后呢，1843年呢他就来香港出任了这个府华道。府华道什么呢？就是差不多现在的政务司分管华人社区的政务司的角色。所以他又是一个牧师，其实又是一个政治人物来的。香港人香港史，带你认识真正的香港历史。我是讲者刘世良。好啦，返嚟就要多謝下嗰啲即係 捐 錢嗰啲啦，當然係啦。咁呢就有Yoshimi Chan 啦、Tommy 啦、Joyce Wong 啦、Edward Zhang 啦、Stanley Ng 啦、就 Terence Kwong 啦、Winnie 啦、沈生啦、K 啦、就 Hester Leung 啦。就嗱，你想我哋好似呢個東華三院籌款讀你個名出嚟咁樣呢，就大家記住快啲撳錢撳錢，用呢個 Super Chat 嚟捐助我哋城寨啦！我哋就真係冇阿陳海欣咁犀利，後邊有大財團喺度。咁嗱，頭先我哋講就係講翻另外一個題目啦，就係、明哥。咁點解咧？就因為我都喺城寨嘅 Facebook 咧就 share 咗阿陳海欣嗰段落去探明哥嗰段片。咁我就問其實明哥究竟知唔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咧？咁樣咁就喺個 Facebook 裏邊都有兩派啦，主要咁一派就佢其實佢係建制派嚟嘅。即是話，即係明哥是建制派嚟。 喺你的 Facebook 啊，係啦係啦，唔係喺城寨 Facebook 啊， 都有建制派。 唔係佢話，即係嗰啲人批評啊，陳卓明係建制派嚟嘅。 Okay. 所以 that's why 佢會幫鄭永信，同埋會幫阿陳海欣，亦都會接受阿張曉明偶遇送個生日送個牌匾俾佢啊等等。咁有啲人就話佢出去中環去開呢、這個蘭桂坊北河食堂，同阿蔡蘭走埋一齊嘅，都係後邊都係安排嚟嘅。咁我就唔知啦。總之我就知道佢。另外一單官司咧，就係入 injunction 咧，就係去禁制佢以前嘅義工咧，去公布佢同咩財團合作嘅。其實 嗱， 呢 個 係啊，呢個新聞 犀利啊！ 咁嗰個最好笑就係呢個義工咧，都唔係省油的燈嚟嘅喎，而家係特首辦嘅負責做傳媒工作嘅喎。 嗯， 而家喺林鄭身邊嘅一個謀臣嚟嘅喎。 嗯， 咁佢竟然就告佢嘅，其實係 咁夠。 咁就話呢個人喺 Facebook 嗰度咧，就公開咗佢同某啲財團嘅合作關係咁。咁究竟點解？你問我，如果我一個社企，就算我跟長沙、新鴻基、四所等等合作 ，so what？ 點解要出到禁制令呢？咁樣有咩不可告人呢？我就唔知道。但你問我，我睇完今日眾新聞嘅訪問，更加肯定，我覺得陳卓明係知道自己做乜嘢。好多人就話佢只係為基層嘅啫，邊個幫到基層佢就可以埋嚟抽水又好，乜都好，冇所謂。大家唔好將阿明哥即係咁政治化啦，佢就係、是。然兜兜走去社區嗰度派飯盒幫人咁樣，你就唔好將政治問題去煩佢啦。今日佢個訪問，佢講咗一句嘢，我即刻 click 入去話我知道我係兵家必爭之地。 咁叻啊！唔係今日你話講深水埗明哥呢個題目咧，再加陳咩話？ 陳海欣。 陳海欣，因為我個口又掛住陳家培。 陳家培靚啲咩？ 我其實我冇乜比較。 其實唔記得咗佢點樣。 係唔記得點樣？咁上下啦，都係啲靚妹咁嘅樣啦，即係化到濃濃妝咁。但係 anyway， 我一 click 入去咧，就亦都係睇到你眾新聞呢一段咧，就睇到話即係我係兵家必爭之地咧，我就覺得呢條友咧係好貴嘅。即係第一， 佢係有個意識，佢知道自己各方勢力都要爭取佢啦。呢、這個我覺得係佢唔係一個傻人嚟嘅，我覺得絕對唔係。 佢亦嗱當然 以前可能係。 即係你問我，即係佢一路成個喺眾新聞裏邊嘅成個表述咧。其實老實講，佢係將一啲嘢咧係非政治化咗佢。 係、哎，佢就話邊個嚟揾我，我都會咩咁咯。 我邊個為基層嘅，我就會幫邊個啊嘛。係、 嗯、 咪？就我自己都冇投票。 係啊，佢話我唔想就係嗰啲淨係得把口講啊，唔做實事嗰啲人咁樣。 跟住選完之後咧，就好懶散。咁跟住咧就走鬼咗去，諸如此類。嗱、呢啲嘢咧，貌似咧。是很有道理的，亦都中立的，亦都不想牽涉在他的服務基層的問題上是牽涉入去黨派之爭。喂， sell 到少少嘅喎。我睇完佢嗰段訪問咧，我有咁嘅感覺。 喂，但係如果你接受咗陳卓明嘅 logic 咧，即係你會應該投俾阿鄭榮信同埋阿陳海欣嘅喎。 嗯， 因為佢哋個邏輯都係咁樣去 sell 嘅，做佢落區。 唔係，所以頭先你 就係話我哋係為基層、為呢個區嘅居民啫喎，嗰啲政治嘅嘢唔好咁多爭拗喎。 如果你接受明哥呢個 logic 嘅話咧，我哋應該支持共產黨。 係啊， 因為共產黨養活咗十三幾、十四億人民，都係令到佢哋能夠温飽啊嘛。佢咁講啦，起碼我哋未見到人餓死街頭先啦。 1985年以嚟啊。民主派在地區一路由區議會打上來，靠什麼？靠維權，不是靠福利。我想再講一次，如果你覺得吃派飯盒等於就是為了基層的話，對不起，這水平太低了，我覺得是。 不是，還有我後面 我就是等於你所說人權就等於吃飯權咯。 Exactly。 喂，還有我想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說香港這個這樣的國際城市，大家都是作為一個已發展中的國家的生活水平的地方，點解仲會出現明哥呢個現象㗎？ 呢個都值得諷刺啦，我覺得。 有冇搞錯啊，大佬？喂，嗰啲嘢係原本係應該成個國家機器，由政府去分配財富，係嘛？解決香港貧富懸殊嘅問題。起碼我哋唔好話由搖籃到墳墓，但係我哋起碼由我哋出世嘅時候嘅醫療啊、教育啊、兩餐基本嘅飯啊，或者我哋年老嘅時候，我哋嘅退休生活，我哋係唔需要憂噶嘛？ 咪即係 exactly 咪蛇齋餅 種。我哋咁有錢， 嗰種邏輯咪就係蛇齋餅種嘅邏輯咯。即係話我有好多老人獨居老人，冇人理佢，好啦，我嗰時嗰次送個粽俾佢，攞咗佢嗰一票。 嗯。 但係攞咗佢一票之後咧，我就繼續支持呢個大財團去控制住香港嘅土地供應，嗯，然後我繼續支持係一個咧冇退休保障嘅 MPF 嘅制度。 嗯。 我繼續支持一個咧。是令到所有基層市民輪候這個急症室都是要排八個小時的，然後錢就拿去起大白象工程的。我想問一下，如果你定位自己一個民主派的支持者，你怎麼可能接受這種邏輯呢？是不是這種邏輯正正就是由1985年以來所有聲稱自己是民主派的人要反對的東西，就是你要爭取自己權益嘛，你是要維權嘛，為自己社區去維權嘛。 我們是要制度上的改變， 就是咯， 我們不是要靠 更多的社區福利， 靠呢個月餅啊，靠你過年嗰陣時候送嗰啲米啊，或者係咩禮包嗰啲乜嘢嚟去即係糊口啊嘛，大哥。喂，呢個嗱，如果你話喺菲律賓又好，嗰啲第三世界國家有人做呢啲嘢，甚至乎當年印度即係德蘭修女咁啦嚇，都有人有掌聲嘅，因為個政府亦都冇錢，係咪？都成個政府 都，喂，而家講緊係成千億盈餘嘅大佬啊， 冇錯。喂，所以其實明哥 淨係超支都400億啊，大佬，兩條鐵路加埋400億超支啊！ 所以我從一個好 from a critical point of view， 我一聽到明哥呢個現象咧，其實我覺得係悲哀嘅。即係我唔係話即係呢啲派飯嘅人係即係唔係有善心，而係我話我哋香港能夠產生呢一個現象嘅時候係有問題咯。喂，如果你劉世良要去爭呢一杯羹，我唔信你爭唔到。 咪即係等於我過去， 我打個條數噶啦。20元個飯盒，你一日你派500個，即係幾多錢咧？大概係10,000元到啫嘛。 10,000元係咯。 一個禮拜唔好話派5日啦，派7日啦，派3日，30,000，一個月4次，4×3=12,120,000。我唔信你籌唔到喎，如果你真係做呢樣嘢。不過問題就是，喂，我點解要為一個咁嘅政府嚟幫佢喺度修修補補、塗脂抹粉咧？喂，點解唔係政府去做呢樣嘢咧？唔係點解嗰啲社區組織？去搞呢啲嘢，而政府係 subvented 嘅 organisation。 嗱，呢啲咁嘅善行善人咧，你睇文匯大公都唔少嘅去 promote 呢啲嘢，因為對佢哋嚟講咧，呢啲係好使好用。嗱，我唔係話明哥個動機，我唔猜測佢嘅動機。 佢開頭應該冇問題嘅。 唔係，我相信佢到而家都未必係有問題。但係我覺得就係話點解港人港地文匯大公啊、張曉明一路吹捧佢咧，就係佢正正就係符合咗佢哋宣傳嗰個去政治化嗰個宣傳路線啊嘛。只要我為基層嘅。邊一個幫到基層，我支持邊個啦？呢個咁嘅意識啊，其實好 sell 嘅喎。由明哥講出嚟嘅話，更加容易 sell 喎。 嗯， 所以我就話呢個就係蛇齋餅種嘅進化版嚟嘅，其實。 嗯， 泛民要問點解喺地區咁辛苦咧，就係你要維權。譬如點解你要問，喂點解呢度沉降咗嗰啲石煤氣管爆咗之後可以隱瞞大家唔知嘅咧？你要去搞呢啲 issue， 你係要好費勁嘅，我覺得。 冇錯， 唔係派飯盒可以俾嘅，我覺得。 唔會有即時。 冇即時效果，仲要俾人少。 仲要俾財團去封殺你。 即係你問，喂，我哋去， 喂，我財團，我俾你明哥冇所謂嘅 ，no harm。 喂，如果我哋問，喂，如果係好似明哥咁大鑊嘅，即係要咁樣派飯去照顧你啲老人家，喂，點解我唔搞全民退保咧？係咪？喂，點解我唔改善而家嘅？你話要即時嘅綜合援助制度啦，唔好咁羞辱地去攞呢個綜合援助制度啦，咁得唔得啊？即係綜援啊！ 咩等於大陸一樣啫嘛？嗰啲山區嘅細路冇書讀，香港人捐錢上去搞希望工程，好啦，跟住你發覺所有嘅貪官，一個東莞嘅中銀行長可以貪幾億嘢嘅，然後你香港人到而家仲捐唔捐啊？斗領都唔捐，點解？因為你知道個制度不公啊嘛！你咁有錢，點解你唔去照顧你自己嗰啲山區嘅農村子弟呢？ 所以今日你再講多個信息咧，就話阿明哥咧去中環咧開個 去蘭桂坊 pop up store 賣啦，蘭桂坊北河飯北河同行啊，好似佢個基金叫做。 喂，我真係拗曬頭。 阿蔡蘭幫佢搞嘅。 喂，你去中環做咩啊，大佬？如果你派飯嘅話， 喂，唔係佢賣平價嘅飯盒，照顧嗰啲中環嗰啲可能都有啲基層嘅。即係喺中環工作嘅一啲基層嘅員工嘅都唔出奇，但我覺得就 是、但係中環嘅隨時 reception 都20,000蚊人工月嘅喎，使乜靠你食你嗰個飯？ 唔係啦，佢呢個可以遍地開花，我覺得只要後邊有水喉係咪嗱？陳海欣就係自由黨，佢介紹陳海欣俾呢個明哥嘅嘛，佢根據個訪問我咁睇嘅啫，其實咁即係話佢同自由黨商討緊點樣發展呢個北河飯堂又好乜都好啦。其實水喉就多到不得了嘅，所以好多人就話我繼續落去義工幫佢發派飯盒咧。其實呢個就係你自己諗清楚啦。其實你咁樣做有咩意義？ 唔係咁， 我亦都冇無意去阻止呢啲人去做善行。我覺得 唔係我冇阻止，我只係覺得 你自己諗下你自己， 你不斷係強化緊呢個制度嘅不公義咯。你透過呢啲蛇齋餅種嚟去籠絡啲市民大眾，其實你係俾一個虛假嘅印象人哋。就話咧，呢啲今日事情 我已經做咗嘢啦 ，OK 嘅， 係啦，已經 OK。 所以我唔需要改革綜援嘅制度，我唔需要搞呢一個嘅全民退休保障，我唔需要改善香港 資內公共醫療， 我唔需要咧係拉近即係貧富懸殊嘅差距咁樣。喂，如果係咁，咁就真係你支持共產黨得嘅咯，其實。 咪即係等於嗰啲教會，我成日批評嗰啲教會一樣咯。你只係追求你自己內心嘅平安，而係你對於個出邊嘅社會裏邊嘅不公義係視若無睹。 嗯， 因為耶穌當日啊，都係唔妥嗰個不公義嘅社會啊嘛，嗰啲法利賽人啊，嗰啲權貴階層啊嘛，因為點會喺聖殿裏邊掃場啫？耶穌當初出嚟點解會咁反叛俾呢個當時嘅嗰個地方裏邊嘅權貴階層針對啫？ 佢點解會俾人釘十字架？就係因為其實佢係影響緊成個基督教。係 啊，因為所以比拉多點解要洗手？佢話唔關我事，你班友想釘死佢，你記唔記得？ 因為佢話。他自稱是猶太人的君王，記得他最後尾問他怎樣寫嘛， 啊、 他怎樣 describe 嘛，比拉多出來就說喂我找不到他什麼罪嘛、 啊、 大哥， 所以他就比拉多就洗手了，是你班友想殺他就不關我事、啊、 其實他是挑戰整個權力的階層，因為你記得其中一個聖經故事，如果你當他是堅的話，就是說他說這個是凱撒的歸凱撒嘛， 是啊，上帝歸上帝， 他說應不應該納稅的問題嘛、因為那些人想 trap 他，就是說喂大哥，如果你話唔交税，你真係反對呢個羅馬統治嘅喎，咁樣係咪？ 唔係，所以你解釋到點解喺拉丁美洲有解放神學出現？點解啲神父會攞槍去打遊擊，加入呢個遊擊隊去對抗呢個軍事獨裁嘅政權？ 嗯， 因為佢就係睇到每一日不斷發生嘅呢啲咁樣嘅即係不人道嘅事件，一個社會嘅絕完全嘅不公義。最後尾佢會發覺，喂，大佬，你淨喺個教會裏邊讀聖經去追求呢個內心嘅平安係冇意思嘅， 即係做福音派。 是啊，你全個社會裏面的不公義你視若無睹嘛， 我們的公義呢就留在我們死了之後呢上天堂， 所以我就說你其實也是一樣的，你派飯也是一樣的、哦、我可以幫到那十幾十個當區的貧苦大眾 fine， 我覺得，但是如果你是一個這樣的人去支持一個更加不公義的一個，我覺得對香港來說是令到香港階級分化的，是因為那個權貴階層嘛，而支持這個這樣的權貴階層的其實是共產黨嘛，而你視若無睹的話，我覺得就有問題咯，其實是我覺得是有分別的，你問我不是說沒有分別的，誰幫到基層就我幫誰，我覺得絕對錯誤的，這樣 不是，所以就要反問明哥一句咯，你知不知道 你要問是非先，不是問利益，你要問是非先的嘛， 不要本末倒置，為什麼你這件事會有市場，為什麼你會有市場，就是因為香港是一個貧富懸殊的地方，香港是一個沒有照顧老人家的地方，所以你這件事才有市場而已，大哥你不要以為你真的做了那件事， 你自己是良心好過意得去才行， 你為了自己的良心過意得去、啊、見到那些窮人、 所以我為基層做少少嘢。喂，咁其實你投工聯會一樣喎。工聯會一樣是做 唔係，所以我個邏輯咪就一樣咯，即係話你如果係覺得明哥所做嘅支持陳海欣呢件事係冇問題嘅話，其實你應該投票俾工聯會嘅喎，亦都投票俾陳海欣嘅喎， 亦都投票俾共產黨。 因為明哥個 logic 就好簡單嘅啫，邊個幫到基層，我支持邊個。嗱，呢個亦都係共產黨嘅邏輯嚟嘅噃，亦都甚至係嗰啲人話我討厭政治嗰啲邏輯嚟嘅喎，唔好搞咁多政治。 嗯。 點解要搞政治？個原因係咩咧？ 民生 就係你要追求嗰個社會變革而去改善嘅民生啊嘛。 嗯。 而唔係話我用社區福利去改善嘅民生，社區福利係改變唔到個民生嘅， 只係解決一時一刻嘅。 我今日俾多資源不你，俾包糖你細路仔係冇用噶嘛，其實係。 你 個結構性問題冇辦法解決㗎。 你一定唔會繼續有呢個社會流動，一定唔會拉近嗰個貧富差距嘅問題。更加不會令到社會更加公義，大家有一個平等的基礎去有機會大家一起 爭取。等於財團為何會跟他合作，很簡單，我就是說 no harm 嘛。 嗯， 為什麼？因為你不會質疑個官商勾結的制度。 還好財團呢就是幫手包裝一下，我們都是有良心的企業來的，啊，所以呢我就跟明哥合作，你要幾個飯啊？ 如果我是那些什麼金融集團的高層，我請明哥來跟我的 staff 演講一下，什麼 Morgan Stanley 好，或者這個什麼好你知而家好多嗰啲海歸咧，都話想做啲社會服務噶嘛？啱啦，落去派下飯盒，即係買贖罪券一樣。然後派完飯盒之後，你咪覺得哇，我對個社會好有貢獻咯。但實際上，你每日為金融資本係喺度做緊啲剝削人嘅嘢咯。 嗯， 呢個就係個現實啦。所以我就係話，明哥係萬能 key 就係咁嘅原因嚟嘅。商界可以插落去冇問題，因為 no harm 對佢哋，對佢哋嘅嗰個 corporate image 有好處。蔡蘭擺落去掂。因為對蔡蘭有好處， 因為當係 marketing。 摩根士丹尼嘅高層落去派飯店，我仲要如果我係保險公司，我叫埋我 team 人全部落去添，當做咩啊 ？Star training， 認識呢個社會， 認識呢個世界， 認識呢個世界，等於嗰啲基督教會一樣會做啲社會服務，落去探下呢個探下嗰個一樣啫嘛。但你再問佢，喂，咁而家個選舉制度不公喎，佢就會 stop 咗喺嗰度噶啦嘛。其實係，佢就會話嗰啲政治嘅嘢，我唔識。或者那些政治的事我們不理啦。 所以那時候呢，金浩望呢是很憎德蘭修女的，是 嗎？ 是啊， 因為金仔 exactly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種咯， 解放神學嘛。 是啊， 他說你做那些小修小補的事， 但結果他自己回大陸江門教英文 有什麼用呢？喂，你當然要改變的制度的啦，你當然要將個不公義的制度，甚至乎資本主義這個學你所說即係金權政治啊，呢、這個資本主義嘅壟斷嘅財富啊，係打倒佢噶嘛，令到更加平等嘅社會。 我睇完嗰個眾新聞嘅訪問咧，我知道明哥係 aware 到自己個政治資本嘅，其實如果唔係佢唔會講出一句我係兵家必爭之地。 OK， 佢係 aware 到嘅，所以佢亦都知道陳海欣點解去揾佢嘅。 嗯， 佢知道嘅，其實 唔係偶遇嚟， 唔係偶遇，絕對唔會係偶遇。所以你睇到個訪問就係嗰個姓何嘅自由黨的人介紹他，然後大家夾粉去做一場咁嘅戲噶嘛，即係等於阿張曉明偶遇明哥生日當日偶遇阿明哥送個牌匾俾佢，咪又偶遇咯。 我突然間諗到句説話，就係橋唔怕舊，最緊要熟。 點解佢會再用呢？因為鄭榮信佢會 assess 過，鄭榮信覺得有用， 嗯， 佢咪會 pass 俾阿陳海欣咯。 唔係，所以如果你做呢個 PR 嘅話咧，你就會咁嘅理解嘅，就係、是、你將佢 neutralize 咗佢，將個左口左面嘅人。佢都唔係左噶啦嚇，嗰位陳小姐又唔記得叫咩名，都唔係左噶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加多個明哥咧，更加用呢個訪貧問苦嘅方法咧，就係話關心嗰個。 唔係啊，我覺得佢係要咩咧？當你拆明哥嗰陣時咧，佢係要呢種信息出到嚟係咩咧？就係話只要為到基層，乜嘢政治背景嘅人都得。 OK， 我覺得 呢個 political message 係要呢個 message 啊，係 呢個 message 重要， 呢個先緊要。即係好多人就話咁嗰啲選民豬啫，關人咩事喎？咁樣喂，對唔住。好多選民真係會受呢啲咁嘅言論影響嘅喎， 真 係上年紀嘅人， 真係豬噶。 喂，你上次你問下姚松炎選舉，你就知嘅咯。好多人仲以為係要撐馮檢基嘅喎， 嗯， 係嘛？所以我就話你唔可以 assume 咗每一個人都係每日去睇時事。喂，佢睇 CCTVB 嘅咋，其實係好多特別係基層嘅人根本唔會上網去睇新聞嘅，其實亦都唔會知道邊一派邊一派。 不過我覺得咧，阿細良之前你嗰次你講一樣啱嘅，你話佢 over 咗。今次 over 咗咧嘅後遺症係咩咧？嗱，第一佢同鄭永信有少少唔同，今次劉小麗，我哋唔會當鄭永信係 underdog， 更加唔會當呢位陳小姐 underdog。 我肯定唔係啦，你出台嗰陣勢咁犀利，係咪？喂，大佬連 呢個中山裝陳振斌都要企喺你側邊喎。 所以你 over 咗就有呢個問題，就係點咧？當即係 大龍鳳大得滯， 大龍鳳大得滯。因為點解咧？嗱，如果你係好 underdog 嘅時候咧，好似上一次姚松炎咁咧，你係會有少少輕敵嘅。你覺得那個二世祖嚟嘅啫，唔掂嘅係嘛？我哋九龍西 六四之比嘛，一路都 係啊，一路都係泛民主派加埋個票咧，就係離行離辣嘅咁樣。但如果而家咧調翻轉頭諗啊，即係唔好大悲觀嘅時候咧，調翻諗咧，咁係好處嘅。第一，佢警覺咗，佢財雄勢大；第二咧，就係所有嘅招數咧都盡出。 唔係，所以我就話你加埋呢個更加虛偽咩咧？就係你知道佢財雄勢大，成個黨國機器喺佢後邊， 嗯， 有中聯辦，又成有自由黨，又其他乜乜乜。然後你陳卓明居然就話：邊個人嚟幫到基層，我就幫邊個。 嗯。 喂，大佬冇理由， 所以應該要打 你冇可能企喺高牆嗰邊㗎，係嘛？ 所以你一 你話自己幫弱勢社群，你點可能喺選舉問題你喺企喺高牆嗰邊嘅咧？ 喂，呢啲人就係製造阿明哥， 呢個就係高牆咯，就係話。 喂，呢啲人就係製造緊你有機會去派飯嘅一個成個制度嘅產物嚟㗎，大哥。係咪？喂，所以大家要幫手咧，就係我覺得嚇，即係細良話要即係prudent啲，或者係濕圖少少講。喂，我就覺得唔需要 directly 咁講。就話這個明哥這個現象要打破，這個神話要打破，否則他萬事萬靈會製造第二個明哥、第三個明哥出來。 當然啦，如果是這樣，容乜義啫？喂，他用黨國機器去製造這些仿貧問苦的勞動模範，我們叫做即是這個類似這個雷鋒這類的人物。喂，共產黨民粹主義就最厲害是這件事，他是靠這件事起家的。其實共產黨正正當年在延安之前，為什麼國民黨打擊都不死第一文宣，就是靠宣傳呢啲咁樣嘅所謂仿貧問苦嘅精神。 係 佢用乜嘢啫？喂，佢嗰個佢個看家本領嚟噶嘛？其實 係佢嘅起家就係咁樣嘛，即係同啲農民一齊，大家喺度坐泥頭。 係啊，咪就係落去咩南泥灣一齊開墾咯。 你食乜我食乜，我最記得噶啦，就係當陣時咧有一個美國記者咧就十下十下。 Edgar Snow 啊，斯諾啊叫做， 我唔記得叫咩名啦。咁 紐約時報啊， 佢去到咧 延安啊嘛， 延安訪問完之後咧，佢就大讚呢個共產黨嘅。 但係有古仔你知唔知 啊？ 係共產黨特登安排嗰啲演出俾阿 Edgar Snow 睇到，當做好似真實。嗱，呢個就係所謂點？你問我點解佢要扮到好似好自然偶遇咧？ 嗯， 毛澤東特登喺條街嗰度三次撞到 Edgar Snow。 嗯 ，Edgar Snow 就以為咧佢哇咁勤力嘅，走去逐個窑洞去探訪。收尾原來咧，發覺原來係共產黨特登睇住佢去到邊度，然後安排毛澤東喺嗰度出現嘅。其實 跟住食嗰啲飯咧就好 cheap 嘅。 係啊，成個都係 show 嚟嘅。 佢最慘咧就係跟住翻去咧，即係呢個南京嘅時候咧，同呢個蔣介石咧食嗰餐飯咯，哇好多啊！ 我話俾你聽啊，共產黨最終點解奪取天下係因為除咗蘇聯攞咗滿洲國同埋日本軍隊嗰啲武器俾曬佢之外，第二樣係咩啊？係衰喺宣傳戰， 係 宣傳戰唔係喺中共，係喺美國嘅宣傳戰，就要多得史萊沫特同埋 Edgar Snow 呢兩條友啦。 嗯， 就係呢啲嘅低 B 嘅知識分子。就被延安的共產黨宣傳機器蒙蔽 左膠， 然後就最終最關鍵時刻令到美國政府不全力支持蔣介石進攻這個長春。如果當日第一次長春圍城戰國民黨軍隊贏的話，共產黨不可能統治中國。好了，結果美國政府要他和談，就是那個 moment 停戰，跟著和談，跟著就玩完了。所以歷史是沒有 what if 的。如果你信這些這樣的仿貧問苦 show 嘅話，對唔住，恭喜你咯！我覺得將來會陸陸續續大把呢啲咁嘅人出現。 不過放心，嗱，我哋早踢爆就等佢即係嗰個劇本咧，就係 嗱。今次明哥，我覺得點解要踢爆咧，亦都係一樣 出事 啦。因為上次霆鋒同埋阿鄭永信掂咗佢先至再用噶嘛，佢 assess 過噶嘛。如果佢唔掂，佢唔會再用啦。同埋咁早打隻牌俾阿陳海欣巧遇阿明哥，咁早用呢隻牌，亦都係一樣。好啦，所以我就話一定要高調踢爆，就係咁嘅原因。亦都等好多人知道，喂，嗰種嘅只係為基層唔理政治嘅乜嘢黨派都得，呢種咁嘅 message 係有毒嘅，其實 係 呢個 message 由陳卓明把口講出嚟，呢個先至係有毒嘅，我覺得係。 可能已經係捅咗啦，我覺得。 佢唔使陳海欣講啊，由佢去接受訪問講出嚟，仲冇說服力。 喂，你諗下，張曉明去得揾佢。係嘛？巧遇佢嘅生日裏面寫個牌匾俾佢，其實個底應該好清楚嘅。佢個底好清楚，一定係俾人入咗嘅。 嗱，坦白講， 入唔到八九成， 都入了五六成，告訴你聽。 很簡單，當他組織一個這樣的北河基金會就已經入了，告訴你聽。你原本就是一個茶餐廳的老闆派飯，你的初心我覺得值得， okay、 值得讚賞、okay、一個基層的人幫回基層。但是當你成立一個叫北河基金會又出到去中環又成的話，我覺得已經是 another story 變 了質的 了， another story。 我人生有一個經驗，就發覺呢，如果基層呢是反而咧喺呢啲咁嘅良知啊、原則嘅問題裏邊咧，係比較啊啲中產或者知識分子咧係更容易 back down 嘅佢哋，因為點解咧？佢哋嗰個信念咧其實唔係好堅持，佢可能係因為基於一啲嘅 gut feeling 或者係嘅初心，覺得呢樣嘢係好，開頭咧係冇問題，跟住你諗下，你身邊咁多財團去圍住你，跟住有咁多權貴走嚟問候你， 咁多中產精英落嚟幫你派飯， 跟住咧，仲有咧係咁多咧，要攞選票嘅啲大哥咧、過嚟向你 拜票、 求神拜佛， 仲勁過陀地城隍廟啊！真係， 咁你個人就飄飄然嘅，尤其是 所以佢咪覺得會講咗嗰句我係兵家必爭之地咯， 咪所以講大咗佢自己。 咁唔係，可能呢個係事實嚟嘅，我覺得係。 俾我哋 充分理解，充分理解佢自己嘅戰略價值，我覺得。所以好多人話。他只不過是不理政治，我覺得不是，而是他是很懂得 manipulate 政治的人。他亦都知道他怎樣在這個政治環境底下怎樣令到自己的慈善基金會越來越壯大。那當然你問他壯大了會不會幫到基層呢，我覺得是會的，其實 小部分、 但問題就是會帶來什麼的影響呢，這樣亦都是在那個選戰裡面很多人就說如果你問那個的，即是你沒理由的人那麼容易受這個明哥影響的，你自己傻的，如果是這樣。 不是，但他不是在於明哥出來幫不幫他吹票。 我就說那個 message 嘛。 那個 message 重要，將那個人 neutralize 了他。 是啊，還有那個 message 就是說為了基層呢就不需要你那麼多政治的，這些政治化是幫不到基層。 那個 political message 最重要，由明哥這件事反映到呢，其實他是有計謀的，完全有計算。 我覺得 他 進化得很快，其實這個我可以咁講啊，呢個而家黨國嘅選舉機器，係比起十年前嘅黨國選舉機器咧，係進化得好多嘅。你睇到佢無論從物色候選人啦，到佢係有長期部署嘅。你記住，民主派反而係冇長期部署。 冇，我哋冇。 好多時係見步行步嘅， 主導嘢食。 係啦，亦都冇得部署，因為佢 DQ 曬你嘅新生代啊嘛。係。好啦，然後跟住就係咩咧？佢個機器裏邊咧，佢可以容許佢長期投資。要長線投資，政治是長線投資的，真的 是。 他一屆選不到，他可以放進去政府裏面，他可以由政府裏面出回來，由政助出回來又可以，由工聯會的小花系統上又可以，他人才多元化，來源多元化。 沒有啊，你想想鄭永信走去這個什麼，剛才你說過什麼新家園計劃裏面， 新家園計劃 其實裡他那個都是一個部署來的， 用什麼翻工一條，坦白說，那個放在這裡掛個名字，即是做社企慈善，喂，呢啲係最好嘅包裝嚟嘅，所以點解一個係呢個好聲咩社會企業，一個就係新家園啫？ 哇，兩個好似冇咁得嚟喎， 我覺得係喎，真係個 exactly 喎， 無論個 script 啊、個選舉機器啊、選舉嘅模式， 不過佢有個弱點就係點咧？即係橋唔怕舊咧，即係最要受咧，就係佢成日 repeat 嘅。 但你要踢爆佢先得噶，你明唔明啊？你唔大聲去篤爆佢嘅話，啲人真係會受噶，你明唔明啊？ 咁而家咪踢爆緊咯， 但唔係係你要靠個傳媒啦，但係主流媒體唔會啊嘛。我就係話我哋呢啲即係坦白講個影響力邊度 TVB 咁大啊？係咪？但係你只要主流媒體其他嗰啲咩明報啊、星島啊、零一啊嗰啲唔出聲。當作為一個正常新聞處理，佢已經贏噶啦嘛。我覺得 唔係老老實講，如果你俾廿年前嘅模式 ，OK TVB。在個新聞透視又好，咩星期一檔案咧，一定會攞頭先我哋講大概嘅框架咧，嚟你做一個故事。 冇噶啦，而家話俾你聽啦，香港電台都唔會啊，我覺得 係嘛， 都唔會。即係你見 鏗鏘就唔會。 點解佢會咁肆無忌憚啊？陳海欣黑人憎嘅地方係肆無忌憚啊嘛，佢當你所有人都係傻嘅。我擺明係競選噶啦，不過我唔認，吹啊！喂，咁樣喎、啊，大佬，即係我你問我，我唔怕，我唔會怪責佢阻。亦都唔會怪責佢親建制，每一個人嘅選擇。但係嗰種肆無忌憚，你係即係憤怒嘅喎，真係。 唔係從另一個角度，好嘅角度嚟講咧， 你衰格得嚟，你去到肆無忌憚嘅地步喎，係。 咁啊，證明咧，我哋噏嗰啲內容咧，包括即係冇民主啊，包括即係官商勾結啊，嗰度嘢係 work 嘅。Otherwise， 佢唔會用呢一個咁嘅選舉工程嘅方法去淡化咗嗰個政治啊嘛，因為你嗰啲 重大的政治的關鍵問題上面，你一定不夠拗的，由對中共政權的看法，由他的治港政策，他的一國兩制，甚至乎他現在在整個的政經制度裏面的官商勾結、權錢交易那樣東西，你這些東西一定不夠的。 所以 that's why 明哥他會用就是這樣，因為他政治化的代表人物來的嘛，其實是。他不是跟鄭永信一樣，陽光活力，為什麼選健康大使？喂，你以為是流的？即係憑空我哋幾條友咁樣度出嚟，喂大佬後面有數據，大數據，譚鐵牛中聯辦副主任就係數據專家嚟。 唔係佢有時候會失敗嘅，西良。 唔係佢會度到嘅呢啲嘢，你唔好以為佢係 林作咪衰咗咯。 嗱林作，我覺得就自己吹大咗啫，我覺得。 佢因為揾咗阿陶傑，所以出咗事噶嘛。 佢好似係對阿譚香文嘅，本來 係。係啊，諗住相對容易啲係對嘅啦，因為譚香文佢確實係 C 狗嚟噶嘛，大佬。即係你問我意見嚇，即係我實不相瞞，即係直講。 你小心啊！佢係我哋聽眾嚟嘅，可能會打電話上嚟。 係嘛係嘛，唔好意思，即係我描述嘅啫，我只係嚇，即係冇我。 但係好似佢派英超臂章喎，好似 係嘛？ 唔係有冇攞啊你？ 我冇。即係我舉林作嗰個例子，其實你有冇覺得佢呢個帽咧，佢係不斷用嘅。不斷用的，即是拉一些、有錢仔有學識，表面上呢是。 如果被我拉，我拉麥明詩啊，坦白說。 為什麼？因為你 如果我是老共的話， 我以為你想溝他。 不是啊，即是你說想即是這些這樣的，即是培育這些非政治化但又受他控制的一些新一代的建制政客、嗯、我拉麥明詩那個真的的， 牛津畢業講 者，人醒目一點，沒有林作那些那麼 smart ass， 我覺得。 跟住例如他寫的內容有時是 OK 的，很多時候 都。你不要講政治就行了，叫他講多一些慈善啊、福利啊、健康啊、精神健康、身心健康。 講少少法治啦，他成日都講的啦。 不是，這些東西大把人，我告訴你，他這套系統得，為什麼你說這麼相似，有曬腳影足，有曬手指毛呢，跟鄭永信的競選。 嗯。 我覺得他是一個同一個系統來的嘛。同一個系統他就clone回同樣的東西。因為上次帶他去滅蚊，去禮賓府請願阿鄭永信嘛， 嗯嗯， 係啊，佢同一個系統嚟㗎，其實係咁樣一路一路咁樣去碌落去啫嘛，其實係。你問我喺選舉裏邊啲類候選人難唔難打咧？其實係難打嘅， 梗係難打。 能遠你能遠遇上鄧家彪呢類， 嗯， 因為佢呢類不著力嘅，你明唔明？你喺論壇，你同佢講普選，你同 佢今次代表咩身份啊？ 佢冇，佢都未參選。 唔係啊，佢會唔會代表民建聯？會唔係民建聯㗎嘛？係咪？ 佢唔係，佢冇組織㗎。 所以你好難打， 你好難打噶。你話以為將民建聯喺沙誒呢個 嗰啲黑材料 係係點樣否決呢個立法會調查呢個港鐵呢啲嘢扣落佢嗰度咩？佢可以加埋去插民建聯都得噶噃。 沙中線嗰啲 佢可以話我都贊成噶噃。 係啊， 你以為攻擊民建聯工聯會喺立法會裏邊嘅衰格嘢就可以攻擊到佢咩？ 講得激過你， 佢可以調翻轉，佢為咗選舉可以激過你噶，真係噶。 不過到時唔 carry out 啫嘛，大佬。 咪係咯，你抵鄭永信一樣嘅啫嘛。所以我就話你呢啲人，佢冇 track record， 佢唔需要 honor 佢所講嘅嘢。入咗去之後，跟住佢就可以低調又得，跟住默默做地區嘢。嗱呢類咧，我覺得呢類政客咧，你冇 handle 啊！你對住陳婉嫻仲有 handle， 你明唔明啊？一講六七暴動，佢就扯火啦。嗰時麥凱華對佢咪咁咯，記唔記得我哋 教我？我度噶嘛呢條橋。 哇！喺黃大仙嗰時，頂佢掟水袋，又成爭啲開片咁滯。一講六七暴動嗰次， 好似 爭少少贏啦嗰次係。 你條友唔知俾本咩《許家屯回憶》，我咪喺度揭揭揭揭，因為佢有 index， 好似揭到工聯會嗰度。我話喂，呢、這個《許家屯回憶錄》咁講。 嗰次爭少少贏啊！嗰次，其實大家都諗住佢會輸 啊！佢真係唔識答我啊！喂，嗰陣時候真係左口左面啊！嗰啲啊，我記得我 call 許家屯嗰句，我大致上就係話咧，即係許家屯話：你哋工聯會長期以嚟咧以政治為綱，從來冇為勞工階層做嘢啊嘛！喂，許家屯都係咁講喎，大哥。跟住佢話許家屯係離地啊嘛，屌大佬！ 唔會啊！如果你用今日陳海欣嘅答覆就係話係啦，我都覺得工聯會係咁噶啦。你用同樣的問題問他， 所以他不用任何的政治背景，不用任何的 是最大的回旋空間，最少包袱，即是說他可以調回轉去插建制派都得，甚至去插梁振英又得。 所以劉小麗這一仗呢，相對姚松炎呢是更難打，你問我。第一，當然你就說有個阿基出來在搞一陣，阿基基本上呢就是一個即是 Trump 卡來的嘛。 你覺得會不會出？我覺得很大機 會，我覺得很大機會出， 因為 我曾經輸到嘅，兩千幾票，一個阿基，你點都好啦，我哋點樣孖佢都好， 一萬票啊， 唔係零二萬應該都執到 嘅。佢個 safety margin 就得啦，我覺得。 仲有佢其實同文協咧，我後期先諗到啫。 陳茂美 冇錯，係夾咗場戲出嚟。因為點解咧？有一次阿明啊，真係問我：個阿土，黃毓民退黨，會唔會同你一齊開記者招待會嘅？我話係噃。我話我都諗唔到喎、啊、呢條橋，因為點解咧？民協咧仲要嗰班繼續喺深水埗裏邊。 嗱，好簡單， 選區議會啊嘛。 嗰個遊戲咁樣，馮檢基堅持要參選，民協就話：嗱，你唔好影響我哋呢啲人。 冇錯， 你自己去。咁所以嘅情況底下咧，佢哋咧就係叫做兩公婆辦離婚就避開呢個破產危機。我話俾你聽，好多噶呢啲， 唔係兩邊買啊， 唔係啊，佢將嗰啲資產就喂離咗婚咯咁樣。 唔係啊，跟住嗱，你又唔可以唔當佢係民主派啊嘛，係咪？ 我覺得係扯貓尾噶，我覺得民協係扯貓尾噶。 我都覺得奇怪，我一言驚醒夢中人喎、啊，我話我唔識形容啊，我硬係覺得好壓突。點會你退黨，成班人企喺你後邊好似撐場咁㗎，大佬冇理由撐你，即係退黨咁啊！如果從個組織嘅角度嚟考慮嘅話， 即係咁，兩公婆離婚，然後擺酒，請曬所有親朋戚友嚟，然後宣布我離婚。喂，結婚先至會係咁嘅啫。 唔係，所以今次呢仗難打就在於咧，第一。佢如果有一個 safety net 我叫做 safety margin 啊， 係 safety margin 咧，俾阿基蝕一蝕咧，其實劉小麗已經係輸緊萬零飛起手。你再加佢用翻鄭榮信嗰個模式， 去非政治化選舉，係 去冧嗰啲中間窩窩妥妥嗰啲選民咧，扮呢個中立嗰啲友咧，咁咪死得㗎啦。咁咪真係嗱，咁如果咁阿爺咁樣計條數咧，老共咁計條數咧，就係話咧，佢估。今次未必會 DQ 劉小麗我要 KO 你。 你問我，如果阿基出就梗係唔會 DQ 阿劉小麗嘅啦。我覺得出得陳海欣咧，亦都預咗唔會 DQ 劉小麗，所以好多人話放風話會 DQ 劉小麗，我就唔 準備啊。李卓人做 Plan B 唔需要啦。 我自己我冇內幕消息，但我唔係好信。我覺得隔食隔。 點解上一次要 DQ 周庭咧？因為計咗條數，港島區難搞嘅。咁我第一我要幾個示範效果就係第一個效果就係話俾人聽嗱呢啲咁嘅人。是不可以參選的。第二還掂我都瓜的了。我揀個乖一點點的了是不是如果是都等你民主派。 上一次剝低了姚松炎而今次被得劉小麗入閘的話即是說他絕對有充分的信心剝低劉小麗。 嗯。他計條數準過我們。 他一定計條數準過我們因為他有官方的資料嘛。 是。 好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劉小麗那個戰役我覺得那個 battle 是更加比姚松 炎。兵空戰危 更大鑊啊我覺得其實。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覺得如果劉小麗入閘，馮檢基一定出。 嗱，上次咧有少少偷我哋計嘅，等我哋輕敵唔係好覺意嘅時候咧，佢俾我入咗我哋。嗱，今次就唔係啦。嗱，佢知道你一定係局協調到，咁但係點知咧基就反台啊嘛，係、嘛爆翻上一次嗰啲大鑊出嚟啊嘛，無端端跟住又扮佢 出咗本書啊，唔可以書展嗰陣時咩宅巷裏的咩？ 不是你幫他出教啊 不是大佬你不要將我跟他拉在一起大佬。 千祈不要啊 那本書的書名聽到之後都嚇一跳我以為他什麼條什 麼窄巷 啊什麼窄巷這樣。 一條窄巷大佬聽完都不知道很生氣你好 笑。是突然間六十幾歲變成文青真的笑死的。 跟住你想想如果你想想如果我們泛民我們是劉小麗的助選團的話我們都會將上一次姚松炎犯的低級錯誤是全部 rectify 回去。包括叫民協的人幫手助選啊，包括即係揾多啲大佬落嚟啊，包括早少吹雞啊。 同埋我覺得劉小麗亦都 嗰啲 banner 唔好即係鬼畫符啊，大佬扮 cheap 啊咁樣啊， 即 係 大白象就真係寫出嚟就唔好畫條大白象出嚟。 喂，我哋一定會 rectify 嗰啲即 係技術性噶嘛，技術性嘅嘢好易改嘅啫，嗰啲嘢 係嘛，即係唔好扮到咁 high 生定喺度玩、玩咩從嚴居士啊嗰啲咁嘅嘢咁離地啊，大佬。即係我哋一定會 rectify 呢啲嘢，我哋一定會落翻地啲。咁佢咪計咗條數咯？你落地啊？揾個機出嚟攝咯，係嘛？嗱，鄭永信呢條橋照用， 照用係啊，因為鄭永信得啊嘛，其實 係咪啊？嗱，我立住嗰班marginal voter， 跟住再揾個機嚟一拆，嗰萬零二萬飛搞掂。同埋啊，千祈唔好信民協嗰啲友。如果我頭先啱醒起嘅咋，我唔係真係有計算嘅。喂，大佬，佢同阿基咁樣扮呢一場咁啊，扮離假離婚戲，大佬。喂，你靠佢 離婚擺酒啊？ 喂，你靠佢。喂，到時佢嗰個站原來得佢一條友喺度嘅，佢又唔會唔理喎。 唉、哎，我盡咗力咯，不過咁樣咯。 又唔 call 啲街坊，又唔打電話 call 票。 咁咪即係等於呢個曼聯嘅普巴一樣咯。哇，我盡咗力噶咯，但喺國家隊又踢到發發聲，去到曼聯又踢到唔見影嘅咁樣咯。所以我就話嗱，呢個係一個 trump card 嚟嘅。 很多人說估阿基不會出，我調返轉。 我肯輸到啊。 我估佢一定出。 一皮啊。 係啦，他咁樣留有後路跟陳凱欣一樣，其實即係等於佢出㗎。 嗯。 佢話咩？ 今日唔選、啊。 今日冇選係啦。有今日呢個 condition 嘅話呢。 現在啊。 係啦，咁佢即係話呢，佢已經係諗住去㗎啦，其實。 去㗎啦。 喂，即係等於好簡單。 唔係，我係佢都會咁。如果用佢嘅性格嘅話咧，點解咧？ 佢 leverage 到最多嘅嘢咯。 冇錯啦，佢同阿爺講數都講得最多啊嘛。 係啊，佢要 leverage。 如果你一早話選，本來俾300個你，而家就可能俾200噶啦噃，大佬。 唔係啊，同埋一早去，佢又會承受泛民裏邊嘅內部嘅攻擊噶嘛。 有排攻， 有排攻噶嘛，佢梗係臨尾 last minute 先去噶啦，我覺得，即係等於 Trump 卡冇理由一早出噶嘛，其實係。 同埋咧，如果佢咁樣同民協分手嘅話咧，其實可能 係個部署嚟噶啦。分得手已經是個部署嚟，如果佢唔去分咩手啫？ 我都唔好明白。 呢個就好，即係等於兩公婆感情好嘅，無端端離婚，係嘛？如果佢唔係話要避咗破產嘅話，無端端離婚嚟做咩啫？ 不，其實係唔得嘅， 唔得。 香港係可以追翻嘅，因為你嗰個 fraudulent transfer of property 啊，或者係嗰啲 assets 啊嗰啲嘢。 哦，咁你提醒下佢咯， 係唔得嘅。所以我哋咧政治上咧就可以踢爆咯，所以就 係。好，休息一陣先。 好， 好啦。到了呢個時候咧，又到了月餅的季節啦。咁我哋嘅即係嘉倫金月咧，就係、是、推出了五年噶啦，就係、是、有口皆碑嘅。嗱，我哋呢個八粒裝嘅兩款嘉倫金月，無論係奶黃金月啦，還是流沙奶黃金月咧，都係賣288蚊。嗰、那個特價，你而家買月餅券咧，去到某段時間咧，都係208蚊。為了慶祝五週年咧，有驚天地一鬼神的貢獻，就是咧買一盒係送金槍魚冬陰功湯一包，會買三盒咧就送呢一個啦，大江南北的桂花鹽水雞，每買五盒月餅就送呢個大煮系列，舊年農曆新年已經推出噶啦，係非常受歡迎。呢、這、一個包汁會海參，唔係普通海參。是辽心的，有钉咁大条的辽心，花椒、北菇、鹅掌，我哋的食品工厂研制已久，原隻脆皮 BB 猪，每买十月饼送一隻呢只猪，仲系咧你指定的时间送去。喂，不过你要预早 book 时间，呢、這个基本上是限量版嚟嘅。呢几样咧，我觉得预备咧，你哋攞嚟过节嘅，你请老豆老母。或者親家或者啲外父外母嚟食一餐飯，係咪好有排場咧？